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，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期新年节目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那第一期节目在这里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2020年每个人都要好好的。 对，萱草有没有觉得2020这个名字还挺萌的？就是两个数字摆在一起 就很圆满，就感觉今年会有好事发生。 对，希望都有好事发生吧，每一个人都有。今天这期话题呢，就是跟新年有关啊，说说2020年你最大的期待是什么？ 对，那我们今天来畅想一下哈，在这个新年的最开始，先立一个小目标，是吧？万一实现了呢？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，叫做《下山》，来自于《要不要买菜》，也是最近特别热的一首歌，一直在排行榜第一名。 我还真没听过，我要好好的听一下子。 对，欣赏一下大作，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，怎样的期待。这个木木木小西啊，他说呢，期待找到一个好工作吧，每一年都有期待，每一年都不是期待中的样子。 没错没错，我今天刚看一个微博热搜，说是专家认为最好不要在新年开始立计划，因为这样一般都完不成。不过没关系， 无欲无求的就能 完成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是要畅想一下，不要拦住我们的脚步。 我骑行一马力破天，一身正气当人间，出八两我心愿，老师傅再见。 第二首歌来自于苏琛的《最后一首情歌》。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。 罗密欧与梁山伯伯，他说呢，希望能够顺利的考上北大医学部研究生，加油，我们的期待都能够实现。哦，北大医学部的研究生， 挺难的。 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够考上，这样的话以后就有熟人了。 加 油 加油，熟人， 看好你哦。 我姓李，他姓他的，他姓李。他说呢，新年最大的期待当然是要找到女朋友了。很多人都是同样的这个想法和期待啊，都是想要脱单在新的一年。 对，希望每个人的感情方面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吧，是吧？毕竟，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中分享了很多人说，2019年最大的惊喜是终于等到上天分配的那个对象了。那希望2020年呢，你也有同样的幸运， 加油吧。 迟乐他说，在健康的前提上，其他的都好好的就行了，我自己的未来我自己去争取。 对啊，其实在新年的刚开始，也是想为大家祈福吧，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健健康康的，不要有任何疾病。 他这句话挺有意思的，他说，我以为2020年我会成为马云那样的成功人士，但是还是会有人喊我屌毛。不要这样。 加油吧，你可以的。虽然我们没有得到，但是我们要志存高远，要有一个高远的目标。讲故事的 Rose 他说呢，愿望啊，我这个人比较俗，就是能赚好多好多钱，哈哈哈哈。看大家的期待都差不多， 不俗， 都是抱得美人归，然后呢还有大把的钱。 我觉得一点都不俗，我的愿望也是这个，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夜暴富。 这才是时代的这个愿望呢，是吧？ 干鸟儿真想站在飞，这 字又是写给哪位。 C 也许是没有相依偎，所以没有玫瑰的泪，你何时才能归。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baby Don't see you 下一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《缝隙中的阳光》。 嗯，这首歌很好听，很燃的一首歌。 嗯，对，送给新年开始的你啊，都燃起来。 对 ，NNDT 他说单身这么多年，2020年呢，我的愿望依旧是涨工资三个字，我要重点说出来。 哦， 嗯， 对，还是向前看啊。其实我们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钱吗？ 哎，萱草的新年愿望又何尝不是呢？好希望涨工资，领导听到了吗？ 放心吧，领导不会听这个节目。 哎 ，sad。 努力努力，寂寞犀利。他说呢，期待可以发表论文吧。然后就是珍惜眼前人，更希望眼前人也同样珍惜我。 嗯，对。 爱情真的是相互的，希望彼此珍惜吧，这样才是一个好的故事圆满的结局。 嗯， 不然只能变成事故了。 事故，希望大家都有故事啊，而不是事故。嗨 UIE 他说努力一年一定要考上老师啊，不能够让爸妈失望，也让他们俩出去炫耀一次。他说说教师编吧，考教师编。 这个朋友的故事特别逗，他说呢，一个没有故事的人，他说期待在2020年可以完成本该在2019年就完成的在2018年制定的计划。 你怎么再不往前讲？在2017年就曾经幻想过的，2016年没有完成的，2015年准备要做的事情。 看来拖了三年了，真的是 拖延症， 心累。 对，这位朋友讲，他说你们不懂啊，三年了才把科二考过来。今年过年科三再不过就过期了，所以啊，祝福我科三一把过吧。是个朋友都知道，我学一个科二三年才过，我命苦啊。好的，流泪的表情。 这个朋友真是为我操碎了心啊。他叫做不是我，我可没有，别瞎说。他说呢，期待考研成功吧，期待找一个好工作，期待能有1到4个对象。 一到四 有点贪心啊， 一到四个对象可不行哎，小伙子。 对对。最后他还替莫大人求了一个，期待莫大人能够脱单，还说发表十三。 那就咱就希望莫大人能够有1到4个对象吧。 不不，一个就够了。 人家是懒羊羊嘛，他说呢，前2天查出来怀孕，2020年希望宝宝能够健康的来到我身边。哇，恭喜你啊，祝福宝宝一定会平安顺利的出现在你身边的，一定要加油，照顾好自己。 真好。 生命中 下一首歌来自于 YT2 的热恋 Feel。 嗯，很好听的一首，算是流行 rap。 哎，其实萱草，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接触了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啊，我觉得分两类，一类就是那种准妈妈型的，然后最多的就是大一新生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 嗯，对， 就是这个概率特别大。 那也有可能这两类人就是比较喜欢在这个阶段给我们留言，就是想要倾诉一些事情的。 嗯， 对吧，都是一些有故事。 对， 对， 对， 对 吧，我比如说哎，我刚怀孕，哎呀我心里有点乱啊，我想倾诉一下，或者是我大一新生好兴奋啊，进大学了，开启了新的人生新阶段。 对对对， 嗯， 对，就才愿意更多的跟我们分享。突然来到一个新的环境，然后上了大学了，所以才更想去倾诉和分享自己的这份喜悦。 嗯，对。那我觉得有一些人不说话默默在看的，有可能就是说生活没有太大的波澜，对吧，就是有点 就怎么说，很平淡吧，也不是说很平淡，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故事或者那么多的想法跟我们分享。 想分享， 对，想分享，但可能不知道说什么。那我觉得也是挺好的，大家能够一直默默的支持我，关注我，关注着我们就可以了，这份心意我们也能感受到了。 对， 嗯， 做梦都会梦到你的前调，你的陷阱，陪你去看一场迪士尼的动漫电影。哎，当然一切全部源于爱你，别再猜疑对你的爱意。每次出门想要送你回家，送你到楼下拿出玫瑰花，你说我的甜言蜜语都是骗你的鬼话，你说抱着我的时候永远不会害怕，你总喜欢让我开瓶盖，说你力气不大，但你不知道爱你情绪就像开了外挂，在你面前总有说不完的情话，掉入你的温柔乡里任意挣扎。 爱像蓝天白云，爱像晴空万里，爱你就是想要把你抱在我的怀里。爱像蓝天白云，爱像晴空万里，爱你就是想要把你抱在我的怀里。 说到底还是喜欢你，一起去过游乐场买的纪念币，偶尔也会调皮陪我下盘棋，我们感情已经升到第三级，我们亲密的关系在心中暗喜，进入我的生活不再单一，这个季节有你陪在我的身边，让我感受不到来自季节的恶意。 爱像蓝天白云，爱像晴空万里，爱你就是想要把你抱在我的怀里。爱像蓝天白云，爱像晴空万里，爱你就是想要把你抱在我的怀里。爱像蓝天白云，爱像晴空万里，爱你就是想要把你抱在我的怀里。爱像蓝天白云，爱像晴空万里，爱你就是想要把你抱在我的怀里。 女孩对我说，说我保护她的梦，说这个世界对她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悠悠翻唱的一首经典老歌，那女孩对我说。 嗯， 也是最近坐出租车呀，或者是在这个逛街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首歌， 是黄义达的很经典的那首歌哈。那女孩对我说， 萱草每次都有特别有这个想要一展歌喉的冲动。 哪天把我们去 KTV 唱歌的那个音频录一下，直接当个节目放给大家听好了。 嗯嗯，哎，其实2020年我们可以一起办一场演出嘛，就是见面会的那种。 之前不是说了吗？说每年年末都来一个线下 party 吗？圣诞节的时候，嗯。靠你了，莫大人。 年末可能太遥远了 啊，那 咱们来个年初的得了。 靠你了，莫大人，你去牵头筹划， 安排上 啊。 莫大人萱草新年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喽。 然后我们就一上台一唱，人家都说下去呗，然后就粉丝就冲上来拿过话筒，结果唱的比我们好。 那是挺好的，哎，可以发掘一下新人了。听听这个听众朋友们的歌， 我们可以邀请陈老师来，就是最开始给我们画插画的那个陈老师上来。 哦，可以。 对，陈老师唱歌很好听的哦。 对，刚好呢，顺便免费支持一张演出封面啊。 可以可以，哎，这期节目一定要把他爱得出来，让他听到。 对对对，突然又回到了当年的感觉。橘子晴朗他说呢，顺利在北京找到工作，和男友一起生活，结束4年的异地恋， 可是三本学校太难了，从大四就开始失眠焦虑。其实我觉得学校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对人生，还是要看你自己后天的努力。 嗯，对， 很多这个无学历啊，或者是不是很好的大学、啊、的这个毕业生一样有很好的前途和未来。 嗯，是的，所以事在人为嘛，一定要努力哈，千万不要被目前的这种客观条件所束缚住了。 为寂寞往回看，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保护她的梦，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妥，她渐渐忘了我，但是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点也没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，偷他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，我不需要自由，只想陪着他的梦一步步向前走，他给的永远不重。这个世界对他这样的不妥，他渐渐忘了我，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点也没再爱过。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，偷他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，我不需要自由，只想陪着他的梦一步步向前走，他给的永远不重。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我想放给大家听一首很经典的老歌，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团体、东方神起的这首歌。我最近在看他们演唱会的时候发现他们唱了、哎呀，我就觉得真的挺好听的， 很有回忆啊、我记得东方神起最火的时候应该是我上大学那会儿吧，我记得我们学校的女生真的是特别疯狂的追东方神起。 嗯，我在看那个请回答那个系列电视剧的时候，里面也提到了一群学生去看东方神起的演唱会、就可以说他们那个已经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烙印了，一个记忆了。 对对对、 对， 真的是。李先生女朋友他说呢，我最大的期待呢就是法考通过，然后嫁给爱的人。 法考，法律考试吗？这个 事业爱情。 对 对呀、挺难的，真的挺难的。 很难。对，你知道吗，我们系，就我们不是学教育的吗，我们班有一个女生毕业之后自学法律、还考过了那个律师证呢，太厉害了。 哦，真的很厉害。 嗯，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考这个证嘛，就是上岸的可能都需要好多年。 对， 通过好多次失败的这个积累。 喵喵喵，他说呢，希望爸妈能够从心底认可我和他，能够真正的明白儿孙自有儿孙福。也希望2020年的我们司法考试过过过，喜欢了六年的酷我音乐调频许下的第一个愿望希望能够实现。 嗯，这句话有一个隐含的意思，就是不要再为我操心了，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弄。 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这句话我以前也特别喜欢跟我妈讲。 对对对， 就是其实也不用操太多心、对吧，就是我们还是有把握自己人生的这种能力的，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 橘猫家的狗子他说呢，我就希望能找到一个男朋友，毕竟母胎 solo 了那么多年，我妈都问我有没有男朋友了，我也该为自己着急了。 不过说实话，还是希望在2020年好好的做好自己的事儿，把该考的证考了，对自己狠一点，对自己好一点，才是最真实的。 嗯， 最后好矛盾呀，到底是狠一点还是好一点呢？ 边狠边好。 嗯，可能狠的就是鞭策自己， 对， 也是另外一种好啊。 嗯。最后再分享一个朋友的留言吧，他叫做赵瑞龙，他说呢，为了梦想，我2019年把刚毕业考上的事业编工作辞去了。毕业呢，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，就是没有能够去为梦想彻底的拼搏一回。下定决心辞职后呢，为2020年各个省的公务员省考做准备。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想成为一名人民警察，实现我儿时的也是到今天为止的梦想。2020年也是自己的本命年，我最大的期待呢是成为一名人民警察。哇， 嗯， 真 好、啊， 嗯， 为人民服务， 棒，加油啊，赵瑞龙，加油，希望下一次， 希望能够成功， 对，希望下一次看到你留言的时候，你告诉我们说我已经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了。 对，就是2020年惊喜的那一期可以分享一下， 年末嘛，你说应该用不了年末吧？ 对对对 希望年终就能听到您的好消息。 嗯，真的是，虽然不知道这个考试什么时候开始啊。其实在这儿呢，也是希望大家在2020年的考试都能够通过吧，心想事成、 嗯、 实现自己的、最初的梦想。 对， 也希望莫大人和萱草的这个演出能够成功。 你还真挺上心啊莫大人。那就录完节目赶紧安排吧。在这里祝所有的听节目的朋友们哈，2020年新年快乐，一切顺利， 嗯，万事如意， 嗯， 拜拜 拜拜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。 嗯，第一首歌呢来自于苏琛的最后一首情歌。 没想到啊，我们新年的第一期节目的第一首歌叫做最后一首情歌。莫名的喜感。 这是怎么选？这样好吗？ 还行吧。你怎么了莫大人？ 我想想要不然改一下要不然改一下吧，是有点不太好。 就这样吧。 这可以，这个你可以剪个花絮。 你都笑出驴叫了你。 咱们还是把那个下山放在第一。 就这样吧挺有意思的。以后一谈起来，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个那种就是粉丝见面答的题。请问2020年第一期节目的第一首歌叫什么？ 最后一首歌。 对。就好像明天要完了似 的。不行不行，还是改一下吧。这个你可以剪个花絮吧，剪个花絮放到最后。 行， 这个咱们第一首歌下去吧。 好，重新来。 最后一 首。哎，真是不好意思。